上位成官配， 心地，你为何长叹呢？ 梁兄，你看这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的，他们总也不肯分开呀。 对呀，只要没有人垂钓，他们是永远也不会分开的。 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。 哎，你看， 水复路遥远，怎能为花到你家呀？ 梁兄啊，有花看着，只许着莫待无花惹心烦。 想带头